第61集，太糟糕了。沈直在如雷的心跳中想着，他才承诺过自己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爱许言，但失控来得这么快，他没料想到，也就没任何准备。可他本能地想抱住许言，他的身体里出现了一个致命缺口，只有许言能填补。沈直把脸埋在许言颈窝里，闭上眼。他们才拥抱了2秒钟，他觉得这样已经是莫大的安慰，又觉得实在不够，担心许言随时会把他推开。许言倒是没这么做，他刚喝了点酒，这会儿正处于反应迟钝的状态。他有点愣，懵懵的。刚才沈直抱上来那一下太用劲，他整个人被撞得往后靠在墙上，动弹不得。他感觉沈直的身体很僵硬，轻微发抖。沈直的脸贴着他的侧颈，很凉，湿的，手紧紧箍在腰上，能感受到重重的心跳。许言陷入迷茫，他不太清醒的脑子里冒出一个比喻，小朋友做了噩梦找妈妈。 松手。 许言终于回了神，低声说。沈之没动，他嗅到许言 T 恤上的清香，跟以前的不一样。许言换洗衣液了。也是3年，那么多东西都变了，何况是洗衣液。见沈直不肯动，许言皱起眉头。电梯忽然叮了一声，他立刻推着沈直的肩把两个人分开。出来的是某个媒体的工作人员，一边低头看手机，一边走向另一头的房间，没注意到他们。许言看了沈直一眼，沈直正微微低头，湿垂的刘海把眼睛挡住。许言沉默了会儿，转身要回房。 许言。 沈直拉住他的手，像费了很大力气。 我们能谈谈吗？ 和梦里一样，他并不知道要谈什么，他只想跟许言一起待着。他的眼睛通红，看着许言，目光里透出隐隐的恳求意味。许言按了按眉心，思维在酒精的作用下运行缓慢。那句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你了，不合时宜地蹦出来，平添几分犹豫不决。沈直的状态又确实异样。算了， 去你房间。 心头还没能松懈半秒，又被架空。沈直想到许言房间里的人，现实并没有比噩梦美好多少，他理解没人会当着女朋友的面带前任进房间谈谈，可胸腔还是猝然疼得揪紧起来，整个人只想蹲下去缓解一下要命的痛楚。 好。 他半晌才从嗓子里推出一个字。许言擦过沈直的肩走进房间，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坐下。沈直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，杯子挨到茶几的那刻，沈直忽然直起身，匆匆说了句等我一下，就去了房间。他把床边的药盒藏到枕头下，明知道许言看不见，明知道许言不可能走进卧室，但沈直还是要藏，要藏得很严实，连同他的不安、彷徨、心虚、崩坏都藏起来。 已经很晚了，你要说什么？ 许言看着茶几那头的沈直问。沈直双手交握垂在腿间，他低着头，肩也往下沉，像精神耗尽。许言怀疑他下一秒就会往前栽倒在地。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 许岩反应了几秒，明白沈直是误会了。 这好像跟你没关系。 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刺下来，沈直轻抽了口气，抬手，脸埋在掌心里。事实上，他从刚才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去看许岩，而且有越来越退缩的姿态。 如果你说的谈谈就是打探我的隐私，那我无可奉告。我回去了。 许岩，等一下，再待一会儿吧。 他像个落魄的流浪已久的人一样重复道， 再陪我几分钟。 许岩突然感到一种酸胀的钝痛从腹腔的中心往上涌，这种感觉有点陌生，但他体会过。很久前的一个深夜，沈直从公司晚归去衣帽间拿睡衣，许岩睡得朦朦胧胧，一直惦记着沈直什么时候洗完澡上床睡觉，可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听到任何动静。许岩睁开眼下床走进衣帽间，他看见沈直坐在地毯上，头挨着旁边的柜子，那张白皙的脸疲惫又安静，就那样睡着了。当时许岩有一瞬间的呼吸困难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难受，想叫他起来洗完澡睡觉，又想给他盖条毯子，也想帮他热一杯牛奶。但许岩最终只是轻轻走到沈直的身边坐下，小心地把他搂进怀里。他觉得沈直是需要被在乎、被照顾、被保护的。在那个没有声音的衣帽间里，许岩想，并且这个人只能是自己。但现实总是充满遗憾，让曾经誓言淡淡的人走散。许岩把自己从久远的回忆里拉出来。 你是怎么回事？ 没事，可能是有点累了。 累了就休息。 这句话随口的不能再随口，但在三年多没从许岩嘴里听到类似话语的沈直眼里，他简直像关心一样可贵。沈直竭力遏制住上前抱许岩的欲望，看着他重新坐回沙发上。 你喝酒了？ 许岩手肘支在沙发扶手上，掌心托着下巴，淡淡应了声。 今天辛苦吗？ 还行。 你们明天走？ 对。 许岩不冷不热地回答了几个问题，沈直忽然沉默下去。他发觉自己还有无数的零零碎碎的问题想要问，又担心许岩会觉得烦。 喝口水吧，酒精过去之后会有点渴的。 许岩垂眼看了眼茶几上那杯一口没动的水，又去看了眼沈直。 不喝，怕被下药。 沈直当时愣在那里，脸上才恢复的那一点血色一秒褪尽，心头被这短短四个字豁出一道口子，有无数的近似委屈的情绪不断喷薄。同时他清楚自己没资格委屈，从前他向许岩施加伤害的时候，许岩一定比现在的他更委屈更难过，并且都已经那么难过了，许岩还要朝他露出笑来，还要继续爱他。